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20:00，博古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各位好，我是张彤。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樊雪。那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如果您想一睹我们嘉宾以及我们主持人的风采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 没错，当然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怎么说，我觉得咱们俩又要有压力了， 有点紧张。 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很久跟大家没见面了，还是怎么着？ 哎，这是一个原因啦。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嘉宾 多才多艺。对，今天樊雪可能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某一项的才艺哈，最近积累的啊，大家稍微的拭目以待一下，稍微期待一下。我呢是只能作为一个旁观者。对，一直以来我在节目中都说自己是啊这个多才多艺的一个啊帅哥。然后呢，但是呢，觉得今天这个嘉宾一来吧，我觉得稍微有点胆怯。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我们嘉宾啊，不仅是能唱能跳能说能道。而且这个大家还可以观察一下啊，今天的颜值啊也是还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因为可能跟几个明星撞脸了。 那个 究竟像谁 商量来着？ 对，您可以猜一下啊。好，那就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威龙给大家打招呼。威龙你好。 Hello， 大家好。 来做一个简单自我介绍，让大家了解一下你自己。 大家好，我叫李威龙，今年21岁，来自于安徽阜阳师范学院。喜欢唱歌、跳舞、打篮球、游泳，当然还有说唱嘻哈音乐。 你说起来这个就觉得人不由自主的就嗨起来了。 然后我喜欢唱歌跳舞游泳。 对，但是我还要再给大家稍微的说一下，刚才威龙没有说，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全职的艺人了，现在是就是在努力的打拼自己的演艺事业。说到这个说唱啊，我们威龙也是自己今天做了一个功课，我觉得今天是不是要现场稍微的展示一下？ 可以可以， 是不是？来，接下来时间交给你。 OK， 要要要，这里是 AKAVLVRUM， 要雷士。很多年前我只是个孩子，人生路才刚开始，在来时对以后见面的一切全都是一无所知。要守成年之前都是学校给我指导，要做的是不要迟到，要学的是中庸之道。直到踏上社会后我才知道，只要你不够出挑，被淘汰是迟早。太多生活都过得好像完全的没有脾气，都像个机器，做的事也并非得自己愿意，留下空白的记忆那到底有什么意义？ 哟哟哟，我就只能是老派的哟哟哟。哎哎，你这个是自己写的还是已经是原有的？ 已经有原作者，对。 哦，但是我觉得即便是这样，咱们两个播音系的人口条可能没那么顺，我就要疯狂打call了。 我刚才就是那个舌头， 就是咱们俩说的，就是舌头被开水烫的感觉一样， 就耳朵都跟不上他的嘴巴的速度。 对，可以说魏龙，你是这个练了有多久？还是说有感觉、有天赋那种的？ 我感觉应该是属于节奏偏好一点吧，节奏方面， 语感。就是在唱歌的时候， 乐感，对对对， 那叫乐感。 你这个语感又拉到自己的专业上来了啊！ 对，我是业余的。 我觉得刚才这个还挺专业，包括有些，因为之前有一个好像是 Papi 酱，好像在网络上进行了总结，说现在这个说rap 的各位这个嘻哈哈，各位嘻哈界的人士，现在说话都会把一些音调啊，就会很俏皮的改编一下。他刚才就有，我觉得还真的还挺专业的哈。这明年是不是中国有嘻哈你要报名参加了？ 对对对，可以了解一下 啊。还一直很谦虚，现在威龙还没有嗨起来，因为他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才艺要进行展示，所以今天各位不仅是耳朵有福了，我们刚才听到了一段这个不算是 free 的 style 哈，但是接下来还有一个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可视化，可视这两个字很重要，可以欣赏到的一个才艺，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我觉得接下来咱们是不是要开始挖一下威龙的故事了？ 哎， 这是也是一个有故事的男同学啊。 这我们节目不专门给我们嘉宾挖坑的吗？ 对，威龙刚才说了，他说现在还是一个大学生，现在是大四了，对不对？ 对对对。 现在大四是不是也面临着，虽然说现在已经是一个艺人，还面临着很多的压力。你比如说现在有哪些困惑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比如大四了吧，就是要面临实习了。 面临实习。 要面临有一个选择，就是到底是实习本专业呢，还是继续坚持自己的梦想？ 威龙本专业是什么呢？ 本专业是数学与计算机专业。 数学与计算机， 这是我几乎最不擅长的两个科目。 跨度，说的我们童哥就跟擅长说唱一样。 对，说唱也不是很擅长。那我到底擅长啥呀？ 跨度好大呀！ 对， 数学、计算机。 其实我觉得从这个数学、计算机，再到这个艺人。其实我觉得中间你是不是要经历一段时间的这个挑战和适应 磨练？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现在已经算是一个，我刚才说全职艺人应该没有错了吧，现在就是一个艺人的身份， 算是对。 所以说你这个实习的压力应该还不算太大。 对， 对不对？ 而且威龙，你的实习应该不是数学和计算机吧？ 对，就完全就转换了。 对，应该是主要是参加一些比赛啊之类的，就是表演比赛之类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现在，因为咱们也是刚刚面临了开学季嘛，大学生已经开始这个分批报到了哈。其实现在很多身边的师弟师妹，还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问一个问题，我觉得今天咱们三个可以适当的讨论一下，就是说在学习的过程中，是学习更重要，实习更重要，还是说两者都要兼顾？我觉得这其实人各有志，或者说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我觉得是不是威龙，你先谈谈你的看法，你觉得是哪两者之间如何来衡量？ 首先呢，我觉得应该是在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吧，应该是。然后去多去外面实习比较好。因为 见识见识。 因为我感觉，像比如在学校，和在外面的社会上，我感觉还是处于两个不同的环境的。在学校里面的话，我感觉还是稍微比较温馨一点，不会遇到太多的挫折， 金丝雀， 对， 更金丝雀一点， 对，被保护着嘛， 对 对， 更无忧无虑一点，对对 对。 然后在社会上呢，我感觉会遇到更多的然后挫折呀，对 对。 我想如果是在毕业之前，然后就去实习一下的话，我相信在毕业之后，然后再到社会上的话，我相信在处理一些事情的话， 更得心应手一些。 对 对 对 对对对。哎，我想问一个问题，你之前在大一、大二、大三或大四的过程中，你有参加过哪些实习？你觉得对你还挺有帮助的吗？ 实习的话，大一、大二、大三，主要是参加一些比赛和表演之类的吧。 比如说呢？ 比如说，雪贝音乐节啦，快乐男生啊之类的， 就是主要是音乐类的。 对对， 其实和本专业可能联系度不是特别的大。 不太大。 你是不是 就有着一个音乐梦想，就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建立起来了。 对对对对对对 啊， 从大概从初中开始吧，就有一个梦想 的。可能说在高考报名报志愿的时候，可能是受到了一些阻力，没有选择音乐专业。但是现在又是学了这么一个稍微有点烧脑的专业之后，还是没办法放弃自己的梦想，还是又回归到了音乐的老本行上来。那樊雪你觉得呢？你作为一个大三的学生。 我其实在看到就是咱们说这个实习或者学习的问题当中，我当时想的是这其实好像就是读万卷书和行万里 路 之 间 的 关系 选择。 对对对， 我觉得其实对于我这个人来说吧，大家也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不服输的人。 嗯， 然后我应该会更喜欢行万里路多一点，因为我是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 是， 如果不在这个实习过程当中自己摸爬滚打一番之后，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或者是我不想要什么，我觉得人只有在经历过之后才能更好的去认识自己，从而提升自己。 对，可以用一句名言来形容，就是纸上学来终觉浅， 对， 觉知此事要躬行啊。今天说起来这个实习的话题，因为明年六月份又到一年的毕业季了，咱们两个哈，咱们两个都要面临，因为大四在读了嘛，对不对？所以可能聊起这个话题稍微有点沉重。我觉得接下来的时间是不是咱们三个要嗨一点了？因为接下来我刚才预告过了，说威龙今天要带来一个才艺， 很厉害的才艺。 对，今天而且可是啊，我觉得我还给大家说一点，在他还没有展示之前，威龙可是1.9米的个子。其实我们觉得就是四肢太长啊，太高的人可能在跳舞的时候反而没那么方便。 对， 但是第一次亲眼见到1.9米大个子的一个帅哥在现场跳舞蹈， 有点激动， 有点期待，是不是？ 没错。 樊雪，你的内心现在是什么样的？ 妹妹的一个心情，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好，我觉得现在威龙可以到我们的表演区了，因为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就是着重的介绍一下威龙，因为他现在做艺人也挺辛苦的，因为平时也要做很多的培训。今天咱们说了音乐，那么舞蹈究竟是如何呢？我觉得接下来咱们确实得好好期待一下，是不是？ 嗯， 好，那就给点音乐好不好？给点音乐就自己就开始了好不好？好的，来，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的威龙。我刚才跟樊雪，我们俩就已经在模仿了。 就是我不会跳这种舞蹈，如果我会的话，我觉得我要冲上去。 内心雀跃了。 刚才谁说的1.9米的四肢跳起舞来不好看的呀？ 我呀， 出去！ 你还敢说师哥出去是不是？ 我就这会儿厉害 的。但是樊雪，我真的想说一点，我刚才有一点点担心。刚才威龙跳的，他虽然说就是他个子很高，但是他跳的幅度确实还很大，对不对？确实很好看啊。但是我有点担心，因为我们这个视频刚才框着威龙，他一蹦起来，我有点怀疑，说这个镜头有点把他就跳出框外了，你知道吗？就有种这样的感觉。但是其实一直跳的感觉，我们俩就内心想疯狂打扣啊，就变成你的小迷妹了。好，我觉得 好累， 你这个实习还是挺有效果的， 那可不，是真的很酷，真的很酷。 那就我觉得 就看大长腿， 现在喘过来了吗？ 现在还有一点喘，比较激动。 啊，这样的话，如果作为我们正常的节目顺序来说，我跟樊雪一看到就是艺人嘉宾比较喘的时候，我们说，哎，来段歌吧，《青藏高原》可以吗？ 算了，不坑你了，不坑你了。哎，这段舞蹈练了大概有多久？平时你的培训的课程会不会很辛苦？给大家稍微的分享一下。 嗯，平时吧，我主要是在上课之外呢，然后都会去练一些歌啊，练一些舞啊，练一些基本功之类的，就是。 嗯嗯。可以说原来没有太多的基本功，是不是算是大四重新接触的？ 从大一开始接触的吧。 大一开始接触， 从大一开始。 对， 但是很多人，就包括舞蹈什么的，包括唱歌，很多地方都讲究基本功。 但是也需要天赋啊。 也需要天赋，对对对对对。啊，我觉得可以说是你还是挺有天赋的。对， 那可不， 时间不算特别长，但是效果就是满满的。 就是特别有那个 feel。 对。 就有很多人会跳舞。 对。 但是就是没有感觉。 对。所以说，我觉得威龙这个实习还是真的，包括你这个工作，确实是很有效果的。哎、包括我们两个哈，其实在就是。在做节目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专业也确实得到了很多的提升， 没错， 我觉得这可能是实习带给我们的一种就是怎么说，一种影响，一种作用吧。 嗯， 对。那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作为一个挖坑专业的人，我就经常爱问一些尴尬的事儿哈，就是实习的过程中不会都是一帆风顺的，对不对？肯定会有一些比较尴尬的，然后比较遗憾的事情。那我先来问樊雪吧，因为我觉得威龙现在还有点喘，是不是好长时间没跳了？ 对，就这两天没有跳，对，这两天。 而且动作幅度确实很大。 来，这里哈，给威龙的经纪人敲个小黑板，威龙这两天没有练啊，又伤害他。来，樊雪，你实习的过程中有哪些好玩的事情跟我们分享一下？ 哎，我来给大家说一个吧，就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在我们实习单位，我当时去实习，就是当时流行中国有嘻哈里面有首歌叫《老大》。大家有没有听过？ 没听过。 我想在跑车里想要一辆法拉利。 听过、 啊。说两句都知道了、是吗？ 啊。 当时我们是七个人，带我是七个人，我是最后，我是老幺，最后一个进去的。 嗯。 然后进去之后啊，大家就是围成一圈，就是真的是特别尬的问了我一句：“你有你的 freestyle 吗？”我想啊、 ，freestyle，what？ 我当时就问 what？ 然后后来发现我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如果你不会唱老大，或者是不会唱中国有嘻哈里面的某首歌的话，就不让你去吃饭。 嗯、 食堂里的卡我不借你，因为我刚去嘛，还没有翻卡这种东西。然后大家就沉迷于嘻哈的这个氛围当中，我觉得威龙如果去的话，肯定是那个给他递饭卡 是 最多的 那个、 对，估计食堂阿姨都会给他。就可能我实习单位比较 尴尬，就说哎，我其实、我去做一个实习的配音或主持人的身份，可是我却要来、 强行的要有自己的 freestyle。 对，我觉得在说起这些有趣事的时候，果真我们朋友们啊就被炸出来了。我们现在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花椒平台上，在我们的活力酒吧的直播过程中，现在已经有12000位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支持我们的威龙，当然还有我们的朋友，应该是Sophia 凉凉来了一个，送了四个掌声，送了两个花椒之心，看来对我们的威龙也是非常的支持。 谢谢。 现在我们的这个绿鲤鱼爱吃驴也是我们博火的一位忠实的粉丝了，他说小雪来一段呗。 小雪 来一段呗。 我小雪不太记得词儿，这个 小雪有点懵。 我就给大家 你稍微准备一下威龙， 我看看啊， 我还是非常期待你的实习的尴尬事儿的，因为之前我们在跟威龙进聊天的时候，他说这个事儿，哥，我还真的有点遗憾。来，你跟我们说说吧，这个遗憾的事儿到底有多惨？我就喜欢听比较嘉宾比较惨的事儿， 这同志 让我开心开心。来， 好的，我讲一下吧，就是我们学校每年都会举办校园舞蹈大赛，就是然后呢。然后每个院各个院啊都会推一些代表上去，然后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呢，我是代表我们树统院的去参加这个 代表学院， 对， 学院之光， 代表树统院，对，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呢，后来呢，我接到一个通知，就是有一个机会，可以有一个挺大的腕儿的吧，有一个拍戏的机会， 一个知名国内知名的女明星很火，有跟她有合作的机会吗？ 对对对，有一个机会和他对戏 啊， 然后呢，当时我已经答应参加这个比赛了 啊， 然后我们学院啊对我抱有的希望挺大的 啊， 然后我就放弃了这个拍戏的机会， 选择去比赛了， 选择去比赛了。然后当时呢，很多人都说我比较傻呀，然后放弃这么一个好的机会，然后去参加这么一个小的比赛，但是我感觉吧，我现在想一想，我还是没有遗憾 啊， 我不后悔。 对， 我感觉如果当初我去 拍这场戏的话，我感觉我这一辈子都会对我们学院有愧疚。有愧疚， 是一个好重情义的人，而且是一个就是没有忘记自己初心的 本和根的一个人。 对， 嗯， 对，就是做人吧，我感觉就是做人做什么事，就只要不留下遗憾就可以了，做你自己就可以了。嗯， 对，我觉得就是情谊嘛，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的值得做。 对， 而且现在 机会还是可以再找。 对，机会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 对， 对，各位啊，星汉，各位经纪人，看看啊，我们的威龙是一个 擦亮你们的眼 啊，能 freestyle 啊，这个能跳舞。还撞脸明星， 重情义、 啊、还重情义，关键是 哪儿找、 啊、还努力的一个是吧艺人，大家多多的来挖掘他呀，是不是？赶紧有机会赶紧送上门来啊、 哎、 是不是？就我跟樊雪我们俩其实眼光也挺刁钻的，就是能邀请我们节目中的嘉宾肯定都是棒棒的。 我俩今天都疯狂大call了。 对，现在在我们的这个花椒平台上，我们这个凉凉还是说威龙小哥哥镜头只能看到半边脸哈，说还是我们威龙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的镜头，还是我们的朋友们非常想看到你的颜、哎、看到你的颜值 真面目、 啊、但是我 现在 稍微给大家稍微的这个透露一下，因为明天节目中啊，威龙会带来他的这个参加比赛以及他做艺人的一些分享，我觉得明天还可以继续期待我们博虎点秋香、 嗯、 希望各位喜欢威龙喜欢博虎点秋香的朋友们要持续锁定我们每天晚上啊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好不好？来，我们继续要说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说实习中的尴尬事儿、 嗯、 哎，刚才我们这个绿鲤鱼鲤鱼的这位朋友哈，绿鲤鱼爱吃鱼啊，这个嘴条有点不太顺溜，说小雪你这个 freestyle 准备好了吗？ 哎呀，小雪明儿吧、 啊、 跟威龙一样明儿吧， 明儿你俩就 battle 哈，我做评委， 行，我跟他 solo。 对，好，那么实习这一趴我觉得咱们先暂且先过去，因为说到这个环节吧、嗯、大家都会心里多多少少有一点压力，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小压抑。对, 对， 我觉得只要是大家努力有一个方向，对，我们向威龙学习，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啊、嗯、我觉得机会可能就会来到你的身边。我们接下来要说一个跟博虎点秋香好久没有提到，但是一直都有人觉得哎，你们这个情感节目难道不应该说这个问题吗？ 我们可是一个大型的情感节目啊。 对，结果一直把这个话题给落了，结果今天我没想到我们这个一个多才多艺又帅气的小哥哥竟然遇到了这个问题， 还有故事。 现在请导播老师给我们的威龙一个特写，刚才威龙一直在擦汗， 对， 现在有点紧张， 我相信不是跳舞跳的， 是他内心出汗了。 哎， 来，这个问题就是大家经常会遇到的问题，两个字，咱们俩一起告诉大家，嗯、两个字，一二三， 催 婚。催 婚说起来心里凉凉的。 来，威龙，说说吧，为啥被催婚了？年纪也不大呀。 对呀、 啊。 对，确实年纪不太大 啊、 嗯。然后呢，怎么讲呢？就是我的家庭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吧，就是， 哦、 然后呢，尤其是我的爷爷奶奶， 嗯， 然后他们特别是希望我毕了业之后。立刻结婚，立刻 抱孙子， 立刻生小孩，对对对对。 嗯， 然后呢，我觉得我还是不太赞同这种做法。 并不着急、嗯、是吗？ 不是不着急，其实我现在也没有女朋友了。 啊， 就是我 会点心香， 提醒大家呢。 就是我感觉，如果刚毕了业的话， 嗯， 自己还没有一些经济基础啊， 对， 如果就着急去结婚的话，我感觉是对另一半的 不 太 负责任。 对 对 对 对 对，嗯， 哇哦， 你作为女生是不是觉得这样男生很可靠？ 好负责任啊，就特别重情义。 嗯、对，我觉得作为我来说也是这样觉得，就是、 嗯、 结婚哈，谈恋爱可能我们不需要顾虑太多，两个人情投意合，甚至说有眼缘就可以了、 嗯。 但是结婚是要有很多基础的，其实物质基础虽然是我们说太现实了，但是这个必须要顾虑 到。对啊，这不话这么说，没有物质的爱情就是一盘沙，走着走着、嗯、不用风吹都散了。 顾虑上身，今天被威龙带的，咱们俩都戏精上身了。 可不， 来，威龙，你有没有一个计划，说多长多长时间，或者说到多少多少岁的时候该考虑这个结婚婚姻大事了？ 嗯，我感觉这个东西还是需要靠缘分吧，就是、 嗯、 可遇不可求的、嗯。 是公司给你的规定，还是说你自己就这么想的？ 不是不是，还是没有遇到我感觉对的人 啊、 对， 有眼缘的人、 嗯，还没有遇到真正对的那个人、嗯。如果说遇到了之后，两个人就一起打拼，其实也不是个事儿，对不对？ 对对对 啊、但是现在可能威龙更有非常长远的这个艺人的长期的规划，可能先想把自己的事业、把自己的梦想兼顾好， 嗯、 能够以后给自己的另一半真正的幸福吧。 哎。 对，现在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我们已经看到有30,000位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给我们的威龙打 call 哈。现在 谢谢大家， 也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在夸小雪，在夸我们的威龙。看来你们俩今天非常受欢迎。这里还坐着另外一个孤单的男主播，还没有被大家夸，稍微的有一点点落寞。 威龙今天坐这儿呢，这童哥， 大家是不是要给我打打 call， 给我送送礼物，稍微缓解一下我的尴尬？一直是我帮他俩念，你们夸怎么夸他俩的？可是我没有收到一句夸奖，今天稍微有点尴尬啊。 心疼童哥十秒， 心疼我几秒啊。嗯，我觉得今天节目中咱们的确也预告过了，明天威龙会带来他的新的才艺，包括是不是明天可以唱唱歌，展示一下 freestyle 什么之类的。 可以。 嗯，明天我们就期待威龙小哥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那么大家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博湖点秋香，明天会有更多的惊喜带给您。明天依然是我们的撞脸明星脸的小哥哥威龙来到我们节目中，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我们。好了，下一个节目呢是为您直播的 FM98.2 的漫游嗨翻天，希望您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再见，拜拜， 再见。 Baby, don't keep my vibe. 이대로가 지금 좀 아니야.